年人，这海参啊都是好选择。 对， 最后的三十秒钟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只要12块钱就能够品尝到一级品的鲜鱼鲜野生海参，还能够多得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最后的20秒钟留给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知识路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。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28集， 张骞出了陈家，独自在街上徘徊，犹豫多时，干脆往高士奇家去，心想高士奇虽是小人，但求他办事儿，兴许还管用。高家门上却不给张骞面子，只说不管是谁，这么晚了，高大人早歇着了。张骞心里着急，想着自己同高士奇多年的故旧，便死缠硬磨。门上其实是见张骞不给门包，自然没句好话。张骞呢不懂规矩，说着说着火气就上来了。深更半夜的，门上的响动传到里头去了。高士奇要是平常早睡了，今天晚上他把玩着那矿炉图没有睡意。他听到门上喧哗，便问下话去。不一会儿门上回话说，有个叫张骞的人硬要进来见老爷。高士奇听说是张骞，忙说快快请进。门上这才吓得什么似的，恭敬地请了张骞入府。高士奇见了张骞，双手相携迎入了书房。下面人见老爷径直把张骞领到书房去了，知道来人非同寻常，忙下去沏了最好的茶端上来。高士奇很生气的样子说， 张骞兄，我正想托廷敬请您来家坐坐，老朋友了，回京这么些日子，你看怎么还见不着你的影呢？ 哎，高大人忙着呢，我怎好搭脚啊。高大 人非同寻常，忙下去沏了最好的茶端上来。高士奇很生气的样子说， 张骞兄，我正想托廷敬请您来家坐坐，老朋友了，回京这么些日子，你看怎么还见不着你的影呢？ 哎，高大人忙着呢，我怎好搭脚啊。高大人，还是请您给帮帮忙啊。 张骞兄，我高某虽然日仕皇上，却只是个内阁中书6品的小吏，您的这个忙啊，我还真是帮不上啊。 高大人，我知道您是个有办法的人。 嗨，但是这个事也难呐。 高大人，您哪怕就是指我一条路也行啊。 您找过明珠大人吗？ 我去过吏部几次，明大人说我可以派下个4品差事，破格派个3品也做得到，最后还得皇上恩准。 张骞兄啊，你我多年朋友，话呢我就同你说白了，你呀 得夜里出去走一走，有些事情白日里是办不好的。 感谢高大人指点明镜。高大人，您我多年朋友，我也就顾不着礼数了，深更半夜也寻上门来了。明珠大人每次见我总是笑眯眯的，可我哎呀，实在摸不清他的脾气啊。 张大人以我高某为知己，实在是抬举我了。你是担心自己在德州任上的时候同傅伦闹得不快，明珠大人不肯帮忙是吗？ 不会的，只要你上门去，明珠大人可是海纳百川呢。 我很感激高大人实言相告，可是哎呀，我囊中羞涩呀。 嗯，婷婷家可是山西的百年才东，你不妨找找他。 我同他是亲戚，这更难于启齿啊。 嗯，倒也是，婷婷呢又是一个不通世故的人。好吧，难得朋友一场，我替你想个法子。我呢有个朋友，钱塘老乡于子义，生意做得不错，人呢也仗义，你先找他借个三五千两银子。 哎呀，高大人，张谦万分感激啊。 张谦兄，这是在家里别一口一声高大人的，嗯，你我私下还是兄弟相称吧。 好好好，谢世其兄不弃，张谦定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 张谦兄啊，我是一个没有考取功名的人，官呢也做得不大，你是进士，又在地方做过官，这回若是真补了个三品，过不了多久往下面一放，那可就是封疆大吏呀。啊， 谢世其兄吉言呀，真有那日，您对我可是有再造之恩呐。 别客气了，到时候啊我还要指望着您关照呢。 早过了半夜，高士奇盛情相留，张谦就在高家住下了。不出几天，张谦的差事就着落了。那天在南书房，明珠奏请皇上，通政使出缺，推举张谦擢补。皇上感觉不妥，说 张谦原是从四品，破格擢升正三品，能服众吗？ 通政使司掌管各省折子，职官仅是文翰出身则不妥。张谦在地方为官十几载，详知民情，臣以为合适。 廷敬以为如何呀？ 臣同张谦沾亲，不便说话。 自古有道，举贤不避亲，不过陈廷敬不方便说话倒也无妨。你们倒是说说，张谦居官到底如何？ 臣明珠回皇上，张谦办事干练，体恤百姓，清正廉洁。顺治十六年他派去山东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可谓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。 明珠说话也别过了头，在地方为官，清廉者自然是有的，但要说到一清二白，朕未必相信。 陈廷敬这才说道， 张谦为官十几载，身无长物，回京听用，居无西所，寄居山西会馆。 由此看来，张谦做了十几年的官，同当年进京赶考的穷书生没什么两样。 臣看确是如此。 高士奇也说， 臣亦可作证。 好，就让张谦补通政使之职吧。 明珠遵旨办理。 明珠，可别说的恭敬，做的是另外一套，说不定都是你们早设好的套子，只等着朕往里头钻呢。 臣诚惶诚恐，只敢提仰上意，臣奉旨办事，怎敢兜售半点私货呀。 好了好了，我只是提醒你们几句，别我说个什么你们就如此样子。对了，张英，你怎么总不说话呀？ 启禀皇上，臣只说自己知道的话，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。 好，张英是个本分人。 当天夜里，张谦先去了明珠府上致谢，又去了高士奇家，于子义正好在座。 张谦兄，别光顾着谢我， 子义可是帮了您大忙啊。 啊，感谢愚兄，张骞自会报答的。 哎，哪里哪里，高大人吩咐的事儿，于某都会办到的，哪里当得起张大人一个谢字。 张骞兄，我可有一句直话要说呀，子义是靠生意吃饭的，钱是借了，这个利息你可得认呢。 啊，那是自然，借钱认息，天经地义。 看看时候不早了，张骞就告辞了。送走张骞，于子义回头同高士奇说话。 哈哈，高大人，前几日替您盘下的几个铺子，我找到了下家，您看是不是脱手算了？ 价钱好的话就脱手吧。子义，你替我做生意，这最要紧的可就是嘴巴要守得住啊！ 高大人放心，没谁知道我的生意啊，就是您老人家的生意。 你的那个管家靠得住吗？ 啊，靠得住，他是个死心塌地的人。 他随你登门数次，我都不曾见他。既然他为人如此忠厚，那就让他进来坐坐吧。 啊，我不敢让下面的人在高大人面前放肆。 不用拘礼，让他进来吧。那个，他叫什么来着？ 邝小毛。 没多时，邝小毛躬身进来，那头便拜。 小的拜见高大人，小的感谢高大人看得起小的，小的甘愿为高大人当牛做马。 邝小毛。 哎，小的在。 别一口一句小的了啊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啊。以后你要是再随子义来，就不必这么拘礼了，进来坐就是。 嗯，小的对高大人忠心耿耿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只管叩头了，抬起脸来，让老夫看看你。 邝小毛畏畏缩缩抬起头来，眼睛只敢往高士奇脸上匆匆瞟了一下，慌忙又躲开了。高士奇很随和的样子，可他越是哈哈笑着，这邝小毛头埋得越深，很快就伏到地上去了。陈廷敬出了午门乘轿回家，遇着一位老人家拦轿告状，刘景上前问话。 老人家，皇城之内天子脚下，你若是有冤，那就去告状，上顺天府便是，你为何当街拦轿呢？ 老儿只因房子叫人强占，告到顺天府被关了19年，前几日才放出来，这哪里还敢再到顺天府去告状呀？ 陈廷敬掀开了轿帘，望了眼老头说， 你家房子被人占了，告状竟被顺天府关了，怎么会有这种怪事？ 我家原本住在石磨胡同，房子被一个叫于子义的泼皮给强占了，卖给了一个朝中一个大官叫高士奇。我每次上顺天府去告状，都被衙役打了出来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干脆就睡在了顺天府的衙门外头，他们就把我给抓了进去。这一关呐，就是19年呐。 陈廷敬心想，真是巧得很啊，那还是顺治18年冬月，当时京城里正闹天花。有天他早早骑马往衙门去，突然从胡同里面钻出个人来，那人惊了马，自己跌倒在地，满脸是血。陈廷敬吓坏了，以为自己伤了人，可那个人却跪下来请罪，说自己惊了大人的马，又说自己的伤是别人打的，又说有人强占了他家房子，卖给了一个姓高的官人。陈廷敬想起这些，定眼再看，正是20多年前遇着的那个人，人已老态龙钟了。 老人家，您可有状子？ 老爷，这事儿连着高大人，您可不好管呐。 这么多百姓看着我，我怎能装聋作哑？ 老头递上状子， 草民感谢青天大老爷。 陈廷敬回到家里，禁不住唉声叹气。月圆就问他 是否遇到什么难处了？陈廷敬说：“ 哎，月圆，你还记得顺治皇帝驾崩那年的冬天，我说过的一件事吗？有户人家的房子被人强占了，卖给了高士奇。”“ 记得，怎么了？”“ 哎，我同那老人家真是有缘呐。老人家名叫朱启，因为告状被顺天府关了19年，前几日才放出来。刚才我回家的路上叫他给撞上了，一头跪在我的轿前。”“ 您想管吗？”“ 这本不是我分内的事情，可是朱启跪在我轿前，又围着那么多的百姓，我怎能视而不见？可是这实在是件难事啊。”“ 这案子再清楚不过了，没什么疑难呢。我说你该管。”“ 案子本身是简单，只是牵扯到的人太多，不光高士奇，同顺天府的几任府尹都有干系。十几年前的顺天府尹向秉道，如今也是文华殿大学士，刑部尚书了。”“ 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”“ 我猜哪怕皇上也不会愿意为一个平常老头子去查办几个大臣。”“ 我毕竟是个妇道人家，您还是自己做主吧。我只是觉得明摆着的事儿让坏人嚣张，您这官做得也太窝囊了。” 陈廷敬长叹不已，非常惭愧。他还知道当年趁着闹天花，其人抢占了很多百姓的房子，这笔旧账是没法算了。过了几天，陈廷敬先去了翰林院，晌午时分来到南书房，张英跟高士奇早到了，彼此客气地见了礼。陈廷敬今天见着高士奇觉得格外不顺眼，似乎这人鼻子眼睛都长得不是地方。高士奇却凑过来小声说：“ 陈大人，士奇有几句话想私下同您说说。”“ 哦，什么要紧的事情？”“ 陈大人，令弟廷统昨晚送了1000两银子给我，你看这个怎么办？”“ 这个廷统？”“ 陈大人也不必动气，廷统呢是被官场的恶习弄糊涂了，他以为士官都得收银子。我为他擢升6品，的确在明大人面前说过话，也在皇上面前说过，可我却是以贤能举人，并无私心，说到底这都是皇上的恩典。”“ 十七，廷统行贿朝廷命官，这是大罪。”“ 是啊，如果让皇上知道了，廷统的前程可就完了。您呐，还是把银票拿回去还给他算了。”“ 如果廷统是个蝇营狗苟之徒，他的前程越大，日后对朝廷的危害也就越大。”“ 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廷统还年轻，你回去说说他就行了啊。银票拿着。”“ 这银票廷敬万万不能接。士奇，你就公事公办吧。”“ 廷敬，不要这么死脑筋啊！朝中人脉复杂，变化多端，只有你我始终是老朋友，凡事都得互相照应才是，对吧？我待廷统如亲兄弟，我可是不忍心把他的事情往皇上那里动。”“ 士奇，我陈廷敬受2代皇上恩宠，但知报效朝廷，绝无半点思念。廷统之事，请如实上奏皇上。”“ 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如实上奏皇上。陈大人，您切勿怪罪了。”“ 我这个弟弟自己不争气，我有什么好怪罪的？” 陈廷敬今儿待在南书房，有些神不守舍。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昨儿他接了朱启的状子，里头牵扯着高士奇，今儿就冒出廷统给高士奇送银票的事儿。廷统家境并不宽裕，哪来这么多银子送人？夜里陈廷敬把弟弟叫了来，一问他还真的给家境并不宽裕，哪来这么多银子送人？夜里陈廷敬把弟弟叫了来，一问他还真的给高士奇送银子了。陈廷敬火冒三丈，大声斥骂：“ 凭你的俸禄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送人？你拿家里的银子送人也是大不孝， 父亲快60岁的老人了，还在为生意操劳，他老人家的钱可是血汗钱呐、啊！ 我可没拿家里一分钱， 这就怪了。难道你的银子是贪来的？那更是罪上加罪呀！ 我也没贪， 你的银子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。 哼，你只顾自己平步青云，却从来不念兄弟之情。我靠自己在官场上混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 你好糊涂呀！高士奇干嘛要把银票送还给我？他不收你的不就得了？他不光要害你，还要害我呀！ 高大人是想在你那里做人情，可是你不买他的账， 我同他有什么人情可买？ 我也是今日才听说，你接了桩官司，里头扯着高大人。我承认自己上当了，可这都是因为你。 听筒，你告诉我，你的银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 高士奇有个钱塘老乡，是不是叫于子义？正是于子义。他找到我说，上回我升了6品，高大人为我说过话，要我知恩图报。我说我不懂这里头的规矩，于子义就直话直说，让我送1000两银子给高士奇。可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于子义也仗义，就借了我银子。 听头，你真是愚不可及呀。这个于子义正是高士奇养的一条狗，他们合起伙来害你，你还感激他？ 哼，我看高大人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 你真是鬼迷心窍啊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高士奇设下圈套，就是想同我做交易。他怕我查他房子的来由，高士奇的宅子是抢得住起的。 他要把我逼急了，我就告他高士奇索贿。 高士奇能怕你告他？皇上本来就信任他，况且他把银子交了出来，你告他什么？亭统，你这会儿急也没有用，只管好好的当差吧。 哥，高士奇要是真把这事情捅到皇上那里去了，那我不就完了吗？哥，您就别管这种官司算了。 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。唉， 陈廷统再也没话可说，坐在那里垂头丧气。陈廷静也犹豫了，真想放下这桩官司不管了，不然廷统只怕有祸上身。可那高士奇又实在可恶，这次假如让他得逞的话，今后不知更要欺人到何等地步。陈廷静左右寻思，心里终于有了主意，决意把这官司管到底。第二天，陈廷静吩咐刘景、马明查查那个钱塘商人于子义，看他是怎么把人家房子抢占了去的。没几天，俩人就回了话。原来朱启家在明朝时候也是个大户，有好几处大宅院，可是后人不孝，早在崇祯年间就开始露出败相了。朱启原本有个儿子，名叫朱达福，百事不做，只管嫖赌逍遥，又交上个叫于子义的泼皮。这泼皮只管教唆朱达福花银子，把祖宗留下的几个宅子都花光了，只剩下石磨胡同的宅院。于子义又设下了圈套，借高利贷带给朱达福。顺治18年，朱达福突然不见人影了。于子义找上朱祁，拿出他儿子6000两银子的借据。朱祁还不起银子，就被于子义赶出了宅院。一转手，朱家宅院卖给了高士奇，那朱达福却再也没有谁见过他。街坊邻居都说他准是被于子义给害了。于子义干的营生尽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。顺治18年，京城里头闹天花，于子义同官府串通，专挑那些软弱好欺的强占人家宅院。那些宅院原是入了官的，于子义打点衙门里头的人，很便宜就买下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